台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微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华夏文明千年世，江山处处有唐诗。您现在收听的是唐诗地图。 欢迎收听唐诗地图，我是田阳。今天我想为您带来盛唐时期的著名诗人李白所作的《江上望晚公山》。奇峰出奇云，秀木含秀气。青雁晚公山，蝉绝衬人意。独有沧江上，终日但无味。但爱资岭高，何由讨灵异。蓦然遥相许，欲往心莫碎。待吾还丹城，投寄归此地。唐玄宗开元13年，也就是公元725年，25岁的李白离开了故乡四川，开始了一段游历生活。这一时期，他沿着长江一路南下，先后游访了今天湖北、江西、安徽、江苏等省份的许多地区，并一路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经典诗篇。本诗正是诗人行走到安徽省安庆市一带时，被当地晚公山的远景深深吸引，有感而发所作。诗中写道，奇特的山峰旁漂浮着奇妙的云朵，秀美的林木间蕴含着清秀的气息，清爽陡峭的晚公山，那险峻嶙峋的山岭无比贴合我的心意。独自一人漫游江上，似乎整天都不能打起精神，但这高山却格外惹人喜爱，不由得想要攀登高峰去寻找修仙的捷径。想要登山却暂时无法如愿，只得默默许下心愿，等我炼成仙丹返回此地，一定在山中归隐直到永远。诗人李白以诗仙、酒仙和剑仙的称号闻名于世，然而在擅长诗歌、饮酒和剑术之外，在青年时期他还曾一度沉迷于炼丹修仙之术。在那个时期，他创作的许多诗作中都会有隐居、炼丹和修仙相关的内容，特别是在遇到风光秀美的山川时，李白更容易产生这样的情感。本诗结尾处提到的“待吾还丹城”一句，正是这一类作品的典型代表。本诗题目中提到的晚公山， 如今习惯的称呼叫做天柱山，具体位置在今天安徽省安庆市潜山县城西北。因此地独具特色的自然景观，它与黄山和九华山一起并列为安徽省的三大名山。天柱山一带山势险峻奇绝，主峰天柱峰突出于群峰之上，其他山峰各具特色，山势千姿百态，形状各异，山间遍布悬崖奇石，幽谷深泉，游人穿行于山间如在仙境一般。除了秀丽的自然风光之外，天柱山还以山间著名的摩崖石刻和宗教遗迹而著名。在山间有一段300米长的山谷，谷内刻有从唐代直到民国时期的名人真迹300余方，堪称是一段考察中国古代书法的博物馆。另外，天柱山自古便被佛教、道教看作是宝地，山间至今仍保存有佛寺4座、道观3间，特别是在天柱山南麓的三祖寺，始建于南北朝时期，因禅宗三祖而得名。在历史上，王安石、苏东坡等人都曾来此游览题诗，使得三祖寺得以名扬天下。按本诗题目所写，诗人李白只是在江面上远眺了晚公山，却并没有进山游览。否则以李白纵情山水的洒脱性格，应该会选择盘桓多日方才尽兴而去，而不只是空留下一段待到修仙成功再来与名山相会的空头承诺了吧。西风出奇云，秀木含秀气，轻雁晚宫山，蝉绝趁人意，独有沧江上，终日淡无味，但爱资岭高，何由讨灵异，蓦然遥相许，欲往心莫碎，待吾还丹城，投寄归此地。这里是唐诗地图，我是田阳，最后代表节目编辑于达、程涵，感谢您的收听。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一段情感，一段岁月，一段故事。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 啊，柳河呀，故乡的河，多少回你在梦中流过，无论我在什么地方，都要向你倾诉心中的歌。哈林姆河，故乡的河，我爱着你呀，美丽的河，你不懂得悠扬的琴弦伴随我唱起和乐的歌。 冀州骏马天山行喽，好像又在你的怀里轻轻地颠簸。当我穿过炽热的沙漠，你要流进了我的心窝窝。喀里木河，故乡的河，我爱着你呀，美丽的河，你不懂得悠扬的琴弦伴随我唱起欢乐的歌。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阳光茶园，请您欣赏， 请您欣赏。 哎呀，祖国首都金盛西，北京变化数第一，站在马路放眼看，呲溜呲溜镜面滴。我说老伴儿啊，赶紧扛着机器横着给我划了一圈。 还横着划了，那叫转着圈路。 哎呀哥，这老胳膊老腿你还能转圈？ 那有啥呀，不就是转圈吗？ 哎呀， 哎呀， 哎呀，哎呀，哎呀，要说一下， 哎呀，哎呀妈呀， 摔着没？ 哎呦，这一转还挺迷糊。哎呀， 那当然了，要不然驴拉磨的时候咋都戴个眼罩呢？ 说啥呢？ 我这不 说啥呢？ 我这不跟你打个比方吗？ 这次跟你出来遭老罪了， 遭老罪。等会儿。垫上点凉。 不要， 让你垫你就垫呗。

界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欢迎您的参与。 阅读加我一个。 泛黄的信笺，斑驳的照片，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残破的书页，低沉的电波，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斗转星移，嬉笑怒骂，沧桑变幻，光怪陆离，纪实传奇，拨开岁月的迷雾，为您记录真实。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在沈阳发动事变，以夺取北大营为标志，开始了对东北的全面侵略。东北军民从此开始了漫长的抵抗，整整14年，有东北抗日联军宁死不屈的奋战，有东北军正规军忍无可忍的抗击，有义勇军揭竿而起的吼声，也有绿林武装奋不顾身的拼杀。白山黑水之间，到处都有不甘心当亡国奴的中国人抵抗的身影。纪实传奇隆重推出《最漫长的抵抗》，全面解读东北抗战14年。 上回我们讲到，1938年10月27号，日军在向通化前进的过程当中，遭到了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很多战士都战斗到了最后一刻。而在漫长的抗日战争当中，这样的人还有很多。 中国国家计量科学研究院成立于1955年，隶属国家质检总局，是社会公益型科研单位，国家最高的计量科学研究中心和国家级法定计量技术机构，承担着研究、建立、维护和保存国家计量机标准和研究相关的精密测量技术的任务。建院以来，已经建立国家计量基准和标准302项，形成了国家机标准体系的主体和核心，为保证全国量值的统一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一本谈抗战的图书中，出现这样一段描述，肯定会让读者感到怪异，这跟抗日战争联系得上吗？似乎是联系不上。但要是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的院长是个抗日英雄呢？比如砍过一个日本少将的脑袋，那又如何？此言一出，估计会招来炮轰一片。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的院长砍日本将军的脑袋，这可能吗？专业也不对口啊。然而，计量科学研究院真的有一位院长干过这样的事情。1932年12月16日，日军一名叫森秀树的连队长，在辽宁庄河的一次战斗中，被一名叫做居仁清的中国人一刀砍掉了脑袋。这位居仁清后来改名叫居抗杰，1975年任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院长、党委书记，后来还担任过中国计量测试学会的理事长呢。看到这里，估计很多人都会问两个问题。第一个，这个居院长当时是国军呢还是共军呢？第二个，这个森秀树怎么会跑到庄河来让居院长砍了脑袋呢？让我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回答。首先说居抗杰院长在那次战斗中的身份。说起来， 鞠院长出身很是不错，他是奉天及今天沈阳高等警官学校的毕业生。不过在庄河战斗的时候，他既不是共产党员，也不是国民党员，即便算成不那么正儿八经的义勇军都十分勉强。担任联庄自卫团参谋长的鞠抗杰手下是一支十分古怪的武装，那就是常常被我们归为反动会道门的大刀会。大刀会是白莲教创始的民间武术团体，又称金钟罩，因其成员练武时携带大刀而得名。也有一说，其练武时在场内横置大刀一口而得名。某种程度上，义和团可算是大刀会的一个分支。大刀会最初的口号居然是反清复明。不过清朝灭亡以后，大刀会基本变成了民间自卫性质的武装，特别是东北沦陷期间，当地的大刀会和红枪会等武装在朴素的爱国感情和保境安民的思想支持下，很多成为了抗日力量。庄河的大刀会就是这样的一支队伍。九一八事变以后，日军于1931年9月从安东经大沽山向庄河进攻，占领了庄河县城。1932年，庄河大刀会纷纷举旗抗日，得到民众的支持。到同年底，大刀会发展到3000多人，控制了全县一半的地盘。九一八事变发生以后，鞠抗杰几经周折回到庄河，组织创办了大刀会邱家沟团。他捐出了家中几十担粮食和上千元钱，用作大刀会活动经费。从大连请来10多名山东武师，教练部众武术，威望渐渐提高。当年秋季，庄河各村大刀会成立总团联庄自卫团，他被推举为参谋长。正是因为鞠抗杰他们的大刀会闹得如火如荼，招来了那位倒霉的日本将军森秀树。1932年12月中旬，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派静安军前去庄河围剿大刀会，带队的就是这位森秀树。根据日本旧军人数据库提供的资料，森秀树1905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930年晋升为骑兵大佐，担任伪满洲国军静安军游击第13联队联队长，战死后特晋一级为陆军少将。既然森秀树是来打大刀会的，怎么会打猎的反而被猎物给干掉了呢？原来森秀树带队前往庄河途中，12月15日夜宿在一个只有几十户人家的土城子屯。这个情报被鞠抗杰的心腹大刀会邱家沟团团长娄子敬截获。鞠抗杰闻讯，立即传令各团迅速赶到土城子将其包围。大刀会会众都是当地人，熟悉地理，几千人携带大刀长矛，神不知鬼不觉的就包围了土城子屯。他们夜间突然对已经睡熟的森秀树部发动了攻击。对森秀树来说，更要命的是他行军途中居然分兵，犯了兵家大忌。其连队主力直插庄河县城，而他自己这一路仅有160多名骑兵，大部分是伪军，战斗意志不强。结果战斗打响以后，伪军纷纷上马逃跑。大刀会攻进日军西路讨伐队静安游击队连队长森秀树大佐的指挥部，叩福昌大院，消灭敌军数十人，缴获一批枪支弹药及战马，取得了战斗的胜利。森秀树本人原住在村民田中臣家中，仓促中边打边试图突围，被大刀会会员与逃离分隔，身边4名日军都被击毙。森秀树在试图越墙逃走时，被大刀会会员正义用长矛刺中臀部，随后被亲自上前的鞠抗杰枭首示众。 森秀树应该算是日军918事变以后在东北阵亡的第一个降级军官。这次战斗以后，日军曾对庄河大刀会进行血腥报复，到1933年2、3月间，大刀会部众逐渐兴散，娄子敬等阵亡，鞠抗捷被迫入关，一度担任河北省警官学校教育长，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在太行山太岳根据地工作。书中照片上的旗帜与武器，从被日军缴获的时间来看，应该是日军报复作战中从庄河大刀会会众手中获得，说不定曾在攻击森秀树所部那一战中使用过呢。值得一提的是，森秀树被杀的过程有些怪异，他的军服被砍坏多处却毫发未伤，在想翻墙逃跑时被大刀会会员从后面赶上，用扎枪刺穿了臀部才倒下来，被鞠抗捷砍头。事后发现他的衣服里居然穿了一层铠甲。20世纪的战争中使用铠甲未免匪夷所思，实际上这大约是日军使用的第一代防弹服。918事变以后，日本在东北的满铁株式会社曾经制造过一批这种类似乌龟壳的钢制装具，给参战的公司职员使用，后来也供给日军。这种防弹服其实并不能防弹，但是能抗冷兵器和弹片，日军曾经在东北战场和淞沪战场上使用过。我军在战斗中对日军这种奇怪的装备也曾多有记载。说起来，森秀树因为穿了这种防弹服，所以最初没有被大刀会砍倒，似乎证明了其作用。但是反过来想一想，如果不是穿着这么沉重的东西，可能森秀树也能跟上他的那些静安军部下一道逃走呢。这个日本将军还真是个倒霉的家伙。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在日本保留下来的《满洲事变写真大全集》中，几乎完整地保留了一场中国抵抗力量攻击日军据点的战斗，串联起来整个战斗情景都可以被勾勒出来。这场战斗发生在日军据守的辽宁东部太平哨据点。日军的作战记录表明，1932年9月8日，约900名中国抵抗战士主动突袭了日军这一据点。从日军保留的照片来看，这次战斗是分成两个阶段的。第一阶段，日军守备部队在夜间遭到袭击以后，由于中国抵抗军攻击猛烈并乘风放火，日军丢失了部分村落。但是残余日军仍然依托既有阵地抵抗，利用攻势顶住了没有重武器的中国进攻者，直到天亮援军到来。由于日军毕竟有坚固的攻势，整夜的战斗始终呈现焦灼状态，激战到第二天天亮。日军由通口少佐指挥的增援部队到达以后，中国抵抗战士被迫退却，但有部分人员被俘。从这张照片上，日军手持的缴获武器来看，令人很怀疑这次战斗是当地民众抵抗组织红枪会、大刀会或者联装会实施的。这些地方武装在东北沦陷前后，很多投入抗日斗争，辽宁民众自卫军、辽西义勇军都有一部分是由他们改编的。战斗到此，似乎日军取得了胜利。虽然没有记载日军是否审查出了进攻者的身份，但为太平哨解围的日军停留一天以后，仍洋洋得意而去。可日军做梦也没有想到，9月10日，中国抵抗战士突然去而复返，杀出一记回马枪，趁日军攻势尚未完全修复之际，一举攻占太平哨， 全歼了猝不及防的日军守备队。9月11日，日军援军闻讯匆忙赶到，但抵抗战士早已离去，只见残垣断壁。佐藤是个疯狂的军国主义分子，在6月日军攻击抵抗组织时，曾写血书要求上前线，深受其上级赏识。这名日军当中的劳模也在太平哨之战中奔赴靖国神社了。经过调查，太平哨据点位于辽宁省宽甸县，从丹东到基安的公路经过此地，是所谓东边道的重要门户。1931年冬，东边道镇守使于芷山投敌，当地陷入敌手。但这一带地区抗日活动风起云涌，一直十分激烈。1935年11月26日，杨靖宇曾指挥抗联第一军前身直属部队教导团和一师一部，并联合宽甸抗日义勇军左子元部突袭过这里，与伪警察交战两小时，毙伤敌25人，俘获26人。1932年时，杨靖宇还没有到太平哨活动，当时这里是辽宁民众自卫军唐聚武和王仁斋海龙工农义勇军交叠的游击区，究竟是谁打了这漂亮的一仗呢？根据照片上提供的时间和进攻的中国抵抗部队的作战特点，基本可以确定这支袭击了太平哨的中国抵抗军属于义勇军系统的辽宁民众自卫军，其指挥官为辽宁民众自卫军副总司令兼第五路司令张宗周。张宗周原桓仁县公安局长，1932年3月唐聚武在桓仁举义，张宗周是最早的支持者之一，其部下的公安部队随即扩编为辽宁民众自卫军第五路，并曾率部参加6月6日的永甸之战，7月16日的坎川岭之战。8月自卫军发动反攻，攻打太平哨的战斗就是在这时发生的。根据我方记载，此战还有更多细节。原来太平哨据点对于日伪军来说十分重要，当时是伪鸭绿江地区剿匪司令江全我的驻地，守军数百人。来源日军的离去并非出自骄横，而是因为当时张宗周正组织民众自卫军一路唐玉镇部、七路郭景山部攻打距离太平哨30余里的日伪军基地牛毛屋。这是一个有1000多人据守的日伪军大据点，自卫军一时不能将其攻占，但守敌十分惊恐，连连向周围日伪军呼救，于是日军增援军部队200余人急忙赶去解围，江全我也调动了三个连数百部队，携带轻重机枪迫击炮出动，太平哨只留有40多名守军。侦查到这一情况的张宗周部随即于11日出动部分部队二次奇袭太平哨，拿下这个据点，毙伤敌人20多人，其余敌军全部做了俘虏，并缴获大批物资，自卫军将不能带走的物资全部烧毁，以免资敌。看来日军的照片描述的就是张宗周部攻打太平哨的过程了。一批慷慨赴义的志士，一场精彩经典的回马枪，少帅跑了，军队跑了，可这些点滴的历史痕迹证明那个时代黑土地上的中国人并没有低下他们的头。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在东北战场，袭击日军列车是抗日抵抗力量的一种重要作战方式，但是得以明确在现场留下影像的并不太多。所幸日本的摄影记者给其国内刊物提供的照片 如今成为了中国军民抗击入侵者的证据。对日伪军来说，哈尔滨周围的铁路沿线实在是个不安稳的地方。日军进攻哈尔滨时，其军列在双城遇袭，长谷部旅团长险些被摔死。在和一面坡方向义勇军交战时，运兵车又在城高子被颠覆，人员死伤惨重。1934年8月30日夜，平地一声雷，哈尔滨以南42公里的铁道线上，日伪11次快速列车行进间又突遭袭击。大约因为这次战斗并非发生在全面抗战之后，在我国知道这次袭击的人并不多。但是当笔者翻阅当年日方记载时，才发现这一事件在日本舆论中引发的震动，其报道宛若一个东北版的临城火车大劫案。可惜的是，我们知道此战的重大影响时，时间已经过去了70多年。日本《朝日画报》杂志在1934年10月号上用整整一页以照片新闻的方式对这一事件进行报道，标题为匪贼袭击列车，北铁南部线上的大难。文中是这样描述此次事件的。8月30日夜晚9点50分，从哈尔滨发前往新津的北铁南部线特快旅客列车，在同夜0时45分左右，与五家和双城 B 之间的安西店紧急停车站附近行进之时，由于匪贼破坏轨道，导致车辆出轨侵犯，火车机车和其后的四节四等客车被毁。与此同时，预先设伏的匪贼立即向停驶的列车发起了猛烈攻击，与押车的日本锦城兵发生激战，双方的战斗持续了1小时。在此次袭击中，日方当场有10人死亡，10数名重伤。日本资源调查局的专员藤泽纪师、事务官内田、伪吉林省公署驻哈尔滨官员村上条太郎等被匪贼作为人质抓去。以上是日方的报道。值得注意的是，事件发生以后，驻哈尔滨的日伪军紧急出动，搜寻袭击了列车的抗日抵抗部队。这本身并不奇怪，问题是日伪军出动的部队不但有普通军警，而且包括了驻哈尔滨的飞行队，甚至还动用了广庆和江宁两艘军舰，海陆空三军一起出动，这样的阵仗可谓如临大敌。出动如此豪华的阵容应对一起袭击列车事件，其中是否有些特别的原因呢？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 日军为何如此大规模地应对这起袭击列车的事件呢？这起事件的真相又是什么呢？明天的纪实传奇，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同时也请您继续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的微信号是纪实的汉语全拼603，欢迎您搜索添加。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萨苏所著的《最漫长的抵抗》，本书已由西苑出版社出版。演播白刚，录音梦梦、乔峰，制作人张雅娇。 泛黄的信笺，斑驳的照片，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残破的书页，低沉的电波，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斗转星移，嬉笑怒骂，沧桑变幻，光怪陆离。纪实传奇，拨开岁月的迷雾，为您记录真实。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在沈阳发动事变，以夺取北大营为标志，开始了对东北的全面侵略。东北军民从此开始了漫长的抵抗。整整14年，有东北抗日联军宁死不屈的奋战，有东北军正规军忍无可忍的抗击，有义勇军揭竿而起的吼声，也有陆云武装奋不顾身的拼杀。白山黑水之间，到处都有不甘心当亡国奴的中国人抵抗的身影。纪实传奇隆重推出《最漫长的抵抗》，全面解读东北抗战14年。 上回我们讲到，1934年8月30号夜，哈尔滨以南42公里的铁道线上，日伪11次快速列车突遭袭击。事件发生之后，日伪军海陆空三军一齐出动搜寻袭击列车的抗日抵抗部队。这其中有哪些特别的原因呢？ 当时袭击日伪列车事件颇为频繁。伪大同报曾经报道说，铁路沿线1934年3到9月遇匪180次，10月增加到534次，受影响者61350人，其中哈尔滨附近竟达127次，受影响者16900人。甚至就在这起事件之前一个月，还有义勇军在哈尔滨和一面坡之间打了一列火车。根据1934年7月30日伪满大同报报道，28日上午8时40分，北铁东部线由一面坡开往哈尔滨之第三旅客列车，行至乌吉密河东方一公里附近，线路被匪破坏，机车、行李车、油车三等客车各颠覆一辆，二等车幸免。如果每次都是这种海陆空一起上战，日伪军根本没有足够兵力去应付义勇军对列车的袭击。从《朝日画报》的报道不甚容易看出究竟，但是查阅满洲国警察小史和满洲事变忠勇录等日文资料以后，我们发现这次被袭击的11次列车有点特别。文中的北铁南部线实际指的是原俄属中长铁路哈尔滨至长春段。1905年日俄战争以后，日军控制了长春以南的铁路系统，称为南满铁路，但长春以北的铁路仍为俄罗斯所控制。日军侵占东北以后，苏联同意与伪满共同经营这段铁路，日伪将其称为北满铁路。这部分铁路的主干状似丁字，一横从满洲里横贯东北至绥芬河，以哈尔滨为界，东侧被称为北铁东部线，西侧被称为北铁西部线。一竖从哈尔滨至长春被称为北铁南部线。这列11次列车从哈尔滨发车，其第六节以后的车厢是从自满洲里入境的104次国际列车直接转跨的，因此其车上有大量外国乘客。这列全线在伪满内部的列车也有了国际列车的姓名，同时还有一个来自日本的爱媛县北满考察团从哈尔滨上车，正准备到新京，也就是长春，去谒见伪满皇帝溥仪。正是因为有这个考察团的警卫人员，日军押车的景城部队实力大涨，才能够和抵抗部队交战一小时之久。结果呢，还是没能顶住， 这些外国乘客和来自日本的考察团员共计80多人，全都被中国抵抗力量俘获抓走。本来进入1934年以后，至少在哈尔滨等大城市近郊，日军感到自己已经逐渐控制住了局面。这是因为随着最后一块根据地呼伦贝尔的陷落，李杜、丁超等高级将领或走或降，吉黑两省的义勇军力量大大削弱。在平坦宽阔的松嫩平原上，日军的机械化重武器优势明显，义勇军部队难以对抗，残军开始转入边远的下江等地区坚持抗战。战斗似乎在远离各个大城市，哈尔滨是国际城市，而新京长春则是伪满的国都。抓了数量如此之大的外国人和日本考察团员，这次事件的影响可想而知。考虑到其在国际国内必将引发的巨大震撼，难怪日军在哈尔滨的军政大员们惊恐万状，把所有能使用的部队全都派出去了。这个时候是谁这样胆大包天，竟敢在这两个伪满统治的中心之间干出这样一次震惊中外的行动呢？用笔者河北老家的话说，这是猴嘴里掏枣的活计啊。当时在这一带坚持抗日的，若是笼统来算，都是义勇军。然而这支义勇军在作战时却颇有些古怪，若是仔细看他们的所作所为，会让我们有似曾相识之感。笔者曾在日本发现多枚抗日武装袭击日军列车的照片，但有的很容易就能判明是哪支部队打的。打了这场胜仗的部队很容易就被查出，那就是辽西义勇军高振鹏部的杰作。高振鹏是辽东黑道的总瓢把子，这种称呼通常只能在武侠小说当中见到，报号老梯子。918事变时，他正因官军围剿负伤在沈阳治疗，当即返乡拉起一支号称镇北军的抗日武装，此时不过是9月27日。老梯子后来被任命为义勇军12路骑兵支队司令，与日军多次发生激烈战斗。1932年2月，大汉奸张海鹏试图招降老梯子，可是老梯子拿到枪械就再次起事，随即在柳河沟伏击日军押道车，毙伤日军十多人，便是此战。对于双城这次战斗，伪满大同报报道，内有8月30日晚11时由哈开往新京之小票车，于11时20分驶至五家子南10余里地点，列车突然出轨。事实附近田地中胡匪70名蜂拥而上，与车上警备兵交战，其详情因电线割断至31日午刻尚未明白，并称其为有计划之形式，袭击手段极有组织，所用武器极精巧，猛烈无比，只袭日人，满俄人未受害，并无掠夺行为。其破坏铁路的手段，根据日方报道，是采取拆掉固定铁轨的倒钉，使列车开来时由于铁轨松脱而出轨倾覆的方式。这种方法由于被破坏的铁轨外观毫无异样，具有很强的欺骗性，而且由于破坏的工程量小，比在铁轨下放置炸药、在铁轨上放置岩石、大树等做法更为简洁有效。说组织严密，而且除了打日本人以外秋毫无犯，这样具有严格纪律的胡匪实在不多见。打票车先掐电话线，倒有几分老八路的风范。 难道是铁道游击队出了关？这当然是不可能的。别说后来活跃在鲁南铁路上的铁道游击队，连八路军此时都还没有建立呢。但两年以前，另一起倾覆日军军列事件的破坏手法与其几乎如出一辙，这就是赵尚志1932年4月组织的城高子袭击战。在那次行动中，第一次袭击曾经试图用炸药炸毁铁路，由于信管失灵而失败。赵尚志接手以后，采用了破坏铁轨固定道钉的方式，使日军征讨义勇军的凯旋列车倾覆爆炸。日方报道，造成日本军50多人惨死，比打哈尔滨损失还大。同样的方法，同样选择哈尔滨周边的铁道线做文章，同样打的目标具有很高的重要性。只是城高子袭击战没有预先埋伏的部队扩大战果。看到这样多的相似，不懂得打仗的人都会问一下，这一仗会不会又是赵尚志干的呢？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赵尚志此时正好率领哈东支队，也就是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的前身，在哈尔滨以东地区活动，其作战范围包括了双城。根据黑龙江文化网资料，在我方战史记载，据称出自东北抗战实录，但查其文未见对此战的描述，当是其他资料当中。哈东支队这期间的一次战斗与这次袭击十分相似。根据黑龙江文化网的资料，1934年8月30日晚零时许，东北反日游击队哈东支队袭击日军列车。在赵尚志司令率领下，哈东支队破坏了中东铁路双城铺至五家子车站之间安西站附近的一段铁轨。但是从哈尔滨开往长春的第11次旅客列车路经此处时脱轨，造成蒸汽机车和后面四节车厢倾覆。埋伏在附近高岭地当中的哈东支队游击队员们对列车上日军乘坐的警备车和卧铺车发动进攻，给敌造成较大伤亡。当双城伪满军第23团第二营和五家子驻屯军等日伪军赶来增援时，哈东支队已经撤离。但是在孔令波先生1934年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战斗及作用研究当中也有一条记载，认为是两支义勇军部队合作完成了这次袭击。8月30日晚11时，11次列车在距哈尔滨42公里处突然遭义勇军五省长海等百人袭击，火车脱轨，日伪军死10人伤35人，车内有日本怨怨县北满考察团80余人无一幸免。袭击日军列车的到底是赵尚志的部队还是义勇军呢？有一个细节可以确认，这次袭击应是赵尚志所属的哈东支队所为。朝日画报虽然提到袭击发生在五家和双城之间，但战斗具体地点并无汉字标注，只有日文假名拼写发音安西店，并说明这是个紧急情况下才停车的小站。看来报道这一事件的新闻记者也搞不清楚战斗具体发生地点，只能根据采访所得进行音译。而我方明确记录破坏铁轨的地点在安西站附近。看地图，今天双城和五家之间确实有安西镇其地，在铁道的东侧。如此日文报道当中所提到的实际上应该就是这个安西镇。 中日描述的战斗中，不约而同提到安西这个地方。这一袭击的时间、地点就都吻合了。考虑到双方不可能互相参照，这不可能是巧合。而中方资料中还有日伪军出动部队的序列，这是日方报道中所没有的。但是义勇军部队袭击列车的记录中也有非常准确的，其中提到了日本的考察团。虽然把爱媛县地名写错，但提到的人数恰好和日军提到被抓人数相符，这些是东北抗战实录中不曾有的。也许两个记载都是正确的，解开这个谜团的钥匙就在记载中袭击了日军列车的义勇军指挥官吴省的身上。两名提到的义勇军指挥官中，长海很可能就是孙长海，并不是一个有名的首领，而吴省的名气就大多了。不知道吗？单提吴省，其名气还不是很大，但是十三省呢？有一个描述东北抗联的电视剧十分火爆，名叫《十三省》，讲的是十三名抗联干部奉命，以劫柳子的方式装扮成土匪开展抗日的传奇故事，情节颇为紧张激烈。其中有一首主题曲确实有点荡气回肠的感觉，歌词是这样的：爷爷生来不信邪，敢把天地扯半截儿，松花江是咱娘家的客，新安岭是咱亲生的爹，头上顶着关东冒烟雪，一嗓子吼出十三个省，一嗓子吼出十三个爷。电视连续剧的内容大多是虚构的，但在当年抗日战场上，据说真的有一伙被称作十三省的抗日武装，在黑龙江颇有名气。其中吴省就是十三人当中排行第五的耿殿臣，而他们的领袖则是报号三省的耿殿军。两个人都是从山东到东北汤原县黑金河矿来淘金的工人。1932年受爱国热情感染，参加了共产党人宋学文主持的赵元抗日救国会，后来都成为了东北抗日联军的重要干部。三省耿殿军最后的职务是东北抗日联军第六军第十二团团长，吴省耿殿臣的职务据说是第三路军十二支队参谋长，两个人都是在和日军作战当中牺牲的。关于十三省的形成，有不同的说法。一种说法认为他们是在东北抗日联军于下江地区遇到极大困难时，由李兆麟派到三兆地区为征西打前站的一批干部。另一种说法认为他们都是赵元救国会的成员。赵元抗日救国会成立当天，一起在九省孙玉婷家举行了磕头仪式。对于这两种说法哪个是真，并无定论。呼兰学者王泽生考证，耿殿军却曾参加过抗联的西征，但是李兆麟负责西征工作在1938年以后，所以若耿殿军确实曾为征西打前站，其时间不可能早于1938年。而抗联历史专家史义军考证，耿殿军在1939年就牺牲于克山县张信屯，并曾亲自到他的牺牲地考察。由此看来，十三省的报号若是出现在1938年，则其活跃期不过一年多，似乎不大可能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同时，十三省当中包括多名地下工作者，有的开店，有的担任伪警察，有的是走方郎中，明显都在敌占区扎了根，这似乎也不是可以仓促间实现的。因此十三省的报号出现在1932年赵元抗日救国会成立的时候， 似乎更符合逻辑。日伪档案也对这一说法比较有利。在满洲国警察小史当中，属于13省系列报号的抗日武装，1936年前被记录和日军作战的就包括了三省、五省和九省。若说是巧合，则多少有些难以置信。笔者对这一问题的推测是，13省是1932年肇源抗日救国会成立时出现的报号，由于当时共产党领导的武装还在萌芽，因此这个抗日团体的性质仍然属于义勇军。13名成员此后可能走了不同的道路，其中至少耿殿军、耿殿臣等率领的部队接受了共产党的领导，成为赵尚志部抗联第三军的一部分。他们两人也最终成长为东北抗日联军的党员干部。1936年赵尚志率第三军主力前往汤原与夏云街的部队会合，并开辟夏江游击根据地。推测13省中参加东北抗日联军的成员如耿氏兄弟此时也随军前往，而耿殿军为征西打前站很可能也确有其事，但并非带着装扮成土匪的13省去三诏地区开展工作，而是率领12团前出三诏，在留在当地的13省兄弟的支持下打开局面。无论如何，13省都是受到共产党影响甚深的抗日武装，而且在抵抗侵略的战争当中表现坚定，大部分后来牺牲在这场民族解放战争之中。时隔60年以后，13省中耿殿军、耿殿臣等牺牲的10人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 袭击双城11次列车的究竟是哪支武装力量？这起事件最后又是怎样收场的？明天的纪实传奇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同时也请您继续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的微信号是纪实的汉语全拼603，欢迎您搜索添加。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萨苏所著的《最漫长的抵抗》，本书已由西苑出版社出版。演播白刚，录音梦梦、乔峰，制作人张雅娇。 有一个女孩， 一首歌， 他从小爱养丹顶， 见证了一段青春。 在他大学毕业以后， 一段故事， 他仍回到他养鹤的地方。 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 他为了锯一只受伤的丹顶鹤，滑进了沼泽地，就再也没有上来。 走过那条小河，你可曾听说有一位女孩，她曾经来过。走过这片芦苇坡，你可曾听说有一位女孩，她留下一首 是绿色的河，相逢是首歌，同行是你和我，心儿是年轻的太阳，真诚也活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一段情感，一段岁月，一段故事。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 小小的梦想，我的眼睛，要我猜猜你是谁？从 Mary 到 Sunny 和 Ivory， 就是不喊你的名字。 我悄悄的梦想，你的眼睛，让你猜猜我是谁？ 心内的一首歌，琴键开启花一朵， 你是我生命的一首歌，想念汇成一条河，

再比如花卉展览的花也是不能带儿化韵的，因为这里的花字泛指所有的花，其外延要比单独的花大得多。此外，花卉本身是专有名词，一般专有名词是不带儿化韵的。当然，儿化韵能上口，跟字儿的发音和人们的说话习惯有很大关系。一般情况下，开口音的字儿不带儿化韵，卷舌音的字儿要带儿化韵。此外，前面加了小字儿带儿化韵，听着就顺耳啊。比如说人的姓，小张、小刘、小李、小杜、小赵、小陈、小唐、小马、小杨、小胡等等。反过来加老字，带儿化韵听着就别扭，如老张、老刘、老李儿等等，生活里也没这么叫的。有的姓加小字也不能带儿化韵，比如说孙、许、林、蔡、毛、米、齐、舒、桑、思、于、齐、季、吕等等。 有滋有味北京话节目，作者刘一达，演播郭伟，编辑关晓松，感谢您的收听。 我是作家周梅森，一段故事百种感悟，让我们在故事的海洋中追寻儿时的梦想。北京故事广播，您的故事天地。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一段情感，一段岁月，一段故事。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 最爱喝的水呀，永远是黄河水，给咱一身太阳色，能把那雪融化。最爱吃的菜是那小葱拌豆腐，一清二白清清白白，做人也不掺假。最爱穿的鞋是妈妈那的现成的，站的稳那走的真踏踏实实闯天下。最爱穿的鞋是妈妈那的千层底儿啊，站的稳那走的真踏踏实实闯天下。最爱穿的鞋是妈妈那的千层底儿，站的稳那走的真踏踏实实闯天下。最爱穿的鞋是妈妈那的千层底儿啊，站的稳那走的真踏踏实实闯天下。 一只猪羔爷，南渡黄洋海，众人划桨游，翻船一个小树叶，若不经风雨，百里森林游，并肩耐岁寒，耐岁寒。一家十十家百，百家千千万， 是气氛，想起来 来是笑谈。任凭那铁胆搬几杯呀碗，任凭那搅拌把木屐磨穿。面对着万物与太寒，凭着是一身肝胆，想起来不是难记。唱起来不是笑谈。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我是作家刘一达。有故事的人生，有故事的你，倾听别人的流光岁月，讲述你的多彩回忆。北京故事广播，你的故事天地。 六月。